明白吗？别唱，我这个意思啊， 到台来绣绳儿，一边踩绳儿，一边绣绳。 这位怎么站起来了？ 手扶着摇钱树，起身手托着聚宝盆儿， 大钱 聚宝盆儿，倒有这几把锯子在， 大钱 哎，几把锯子一上还拖着银人儿， 大钱 哎，银人手拿八个字的驴啊， 来。 我说你们反得了反不了啊，嚷什么呢？ 诸位招财进宝，日进斗金啊， 斗啊斗啊，几斗几斗强。 这位怎么要站起来了啊？怎么 回事啊？今天本来大寿之期啊， 是喽， 咱们是开过场了， 怎么样， 起过三场，过五锦记。 哦， 开场以后啊，咱们再唱啊，就唱那个即兴的。 哎，不错， 说点吉言吉语的。 哎，对喽。 什么呀，乱七八糟的。 唱哪段咱们别出主意，咱们问问本家大爷喜欢听什么。 今年咱的好日子， 有这么句话呀， 啊 有题目的文章好做， 有意的菜好当。 是喽。哎，本家大爷啊，大爷在这儿呢。 哪有大爷呀？ 本家大爷， 你们几位这座谈会来了。 今儿您大好的日子， 谁大好的日子？不不不，我不是大爷。 哦，大爷没在。 那么这位是？ 舅爷在这 儿。哦，舅爷。 舅老爷，您赏个题目吧。 您喜欢 您瞧我这角儿赶得多好。我要舅爷了。 您听哪段啊？ 我什么也不听。 哦，十里听。 是。 好嘞。 哎，十里长亭， 咱们就唱这回呀。 哎，小心风儿不消 停， 手拿灯笼走进房中， 大强 哎，闻声相公安心睡的你呢？哎，今日清晨早登场啊， 豆豆个铁豆铁豆响，好闻登场，好闻登场。东儿说话嘞，点点红哎明， 你听 这红明好比亮的不平， 就别再振奋了。 哎，大表天呀，那火花明，三天三夜。 我你们这儿砸夯来了，你们这儿。 就在普救寺中，而不该在花园内，你那么这两间房， 好嘛， 这也是啊，前世前缘安排定啊，太平年。 行了， 说话了之时哎，挑到起了更啊，年头流斗斗那个铁斗。 强 一方到了腰间呐，月亮儿东边上。张瑞，我在房门中啊，我要有对兄啊。 还没完了呢， 天天不要， 我就甭说了。 哎呦，叫咱们兄妹唱哎哎 哎，咚咚咚，怎么秒上了？都没有的事情的， 你们这叫做么？ 大爷没在这儿，我要舅爷了，我要 啊！你们这叫么事？哪来的你们？哪来的？ 这位怎么要这味儿了？这位 这是哪